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大家好，我系戴耀廷。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啊 ！HKPeanut.com 好特别，我系萧阳元。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一定会实现佢三个愿望， 系我召唤你噶，灯神。我想食好好食嘅嘢，仲要唔使钱嘅。 嗯，你嘅愿望已经实现咗啦。 啲嘢食喺边啊？你系咪玩我噶？ 唔系玩你，由而家去到月底，你去旺角银座广场坚石烧餐厅，不论任何消费，只要讲出呢句暗语。灯神话林郑唔会落台，香港无双普选，坚灯神万岁，就会获得韩式鸡球或者韩式清酒煮猪软骨。 灯神话， 灯神话林郑唔会下台， 香港无双普选， 坚灯神万岁 万岁。 咁坚，仲有另外两个愿望呢， 下次再召唤我啦，我走啦。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咧嗱，圣诞咧就好难讲话快乐嘅，虽然咧即系平时啊吓，即系呢个客气说话咧都应该讲下嘅，咁但系咧即系经历过呢几日之后咧，都好难话圣诞快乐嘅。咁但系我见到咧，即系琴日咧，即系有啲人啊报佳音，你知唔知报咩佳音啊？ 嗯， 系真系又好鬼衰嘅，即系人哋张华峰死咗个女咧，好心咧就真系唔好咁样啦。其实即系咁啊，即系我。觉得即系系咪人死为大啊？系咪咁？但系咧就 不过算啦，即系既然阿张华峰 啊， 因为陈彦霖定系阿周子洛过咗身嘅时候，立法会想企喺度做个默哀，成个建制派得你一个戆居居已经坐入去，好心理啦。 嗯， 所以而家冇所谓噶啦，即系人死为大啊！究竟系咪应该尊重死者啊？无论。佢老豆做咗乜嘢就唔应该牵连落个女兒。喂，而家呢个价值系已经倒错咗㗎啦，冇所谓㗎啦吓。今日我供你，听日你供我。 唔系即系呢样嘢啦，即系其实你 睇。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坏嘅社会现象嚟噶。 唔系你咪即系你睇翻，即系啲。呢幾日啊，嗰啲黑警啊，就喺度話啊，即係成日行商場啊，譬如琴日呢一個咩新世紀啊咁樣，唔知新世紀旺角邊度啦，咁就係話見到有個爸爸帶住個女，跟住話人哋教壞細路啊，做咩帶個女出嚟啊，乜乜物物 行商場嘅咩？教坏细路啊，大佬！ 喂，咁我觉得即系最教坏细路就系你啲警察啦，即系你见到而家啲细路咧，就其实好兴讲一句说话啦，就其实就系话喂，以前咧好仰慕啲差佬嘅，咁但系而家见到啲差佬咁样咧，即系连嗰啲少年警讯又唔去啦，即系一听到话即系如果访问嗰啲咩差馆啊，亦都其实少晒好多啦，其实有好多学生都唔敢去啦，系嘛，费事去啊，大佬。 嗯。 咁好啦，即系你而家早前你周子洛即系叫做即系死咗个礼拜，你亦。都有啲差佬自己走嚟讲，想开香槟，系嘛？即系讲埋呢啲咁嘅说话， 咪所以你咪变咗，即系大家嗰个价值都错 啊！ 即系我唔系话边个啱边个错吓，即系已经唔重要喺而家呢个moment 里边。 系 最惨就系大家对一啲原本大家约定俗成，大家都互相会尊重呢一样嘢嘅咧，就已经系你话我，我话你。你踩我，我踩你咧，就觉得自己系过瘾咁样。 嗯， 即系话难听啲讲。小镬鸡咯， 嗯， 系嘛， 系小镬鸡噶， 唔系单止系阿张华峰个女嘅问题， 嗯， 你谂下之前副教育局长啊， 蔡若莲啊， 蔡若莲啊， 即系两年前嘅事嚟噶啦，呢、這个 佢个仔过咗身 啊， 大家都好似好心凉， 又系跳楼死喎，又系， 系啊，大家都好似好心凉 啊，唔系因为点解大家会心凉咧？即系呢样嘢，我谂大家嗰套戏啊，点样好难出咧？就系、是、因为喂见到。 喂，我哋觉得即係喺人间啊，或者喺社会上面，即係正义难以伸张啦。喂，见到你个仔、你个女系嘛，即係咁样不幸离世啦。喂，大家开始就拍手称庆嘅啦，话 因为点解 有天收、啊？ 仲有啊，内心就系死全家嘛。 系啊，同埋即係你张华峰呢个人咧，即係讲真，即係你唔好话佢个女乜乜物物先，就系、是、呢个人啊，佢自己所作嘅孽啊，已经系不能够饶恕。你作为呢一个监警会，你讲啲咩说话咧？八月嘅时候，早喺八月嘅时候，你就话啊嘛，嗰啲速龙啊，就唔应该啦，就其实展示嗰、那个即系证件嘅，嗰、那个咩pass 嗰啲乜嘢嘅， 或者 number 系啊，因为 喺制服里边系唔应该有呢啲咁嘅嘢嘅， 因为 佢都同意啊， 佢要 先抵死啊， 系啊，你作为监警会，你应该监察警察嘅， 如果唔系咧，就系、是、你哋 有后顾之忧啊，佢话 有后顾之忧， 系啊， 咁所以呢、這、一个即系点解啲人觉得？心凉咯、啊， 咁你做咩监警会啫？讲真，你作为监警会系嘛？你又话咩行之有效乜乜乜乜？你根本上你冇晒信，你冇晒公信。 喂，老实讲，对即系张华峰嚟讲，我唔知佢对即系成个警察嘅制度啊，或者系成个投诉机制有几熟啦、啊。有幾專業啦，不過我成日嘅見到喺立法會嗰啲相都係瞓緊覺嗰啲。 係啊，成日瞓緊覺啊，頂住個大肚腩啊，即係肥到脹唔到物就係呢啲咯。 喂， 係嘛？ 呢啲咁嘅人 ，OK，、嗯、即係今時今日，你個屋企人過身 啊， 原本咧無論你係乜嘢政見、乜嘢立場都好、 嗯， 大家都覺得應該係即係人死為大學呢個俗語嘅講法就係、是，喂，而家大家都唔會忌諱嘅，睬、 啊、 你都傻啊，因為點解？其实个背后嘅深层嘅原因就系在于，喂，我面对呢个政权嘅时候，我做乜嘢都改变唔到。而呢个政权系比一个甚至乎落后嘅国家军事嘅政权更加残暴去镇压我呢场运动嘅时候、嗯，当见到呢啲咁样嘅消息喺建制派出现嘅时候，大家唔好心凉。 嗯， 喂，我哋完全心凉完啦、 啊， 都冇悔疚嘅感觉啊。 系啊， 喂，呢下嘢先恐怖啊。 啊。咁呢个就系问题啊嘛，其实系同埋即系话你唔好，你唔好再讲咩话啊！即系你班人咧咩冷血啊，乜乜乜乜啊，咪其实最冷血就系你班咁嘅死黑警啊嘛，同埋呢班撑警嘅人啊嘛， 同埋你上有诶呢一个嘅执行政策嘅人、 啊， 或者系权大嘅人， 啊、 都系咁嘅态度啦。 嗯， 我哋啲平民百姓用翻你同一个标准、同一个态度，有咩问题咧？系、 啊、 嘛？人哋就话。即系古语有云，冤冤相报何时了？喂，而家我哋已经走到一个阶段，就系唔冤冤相报系唔得啊！ 叫你调查呢啲警部，你又话嗰啲速龙咧唔带 pass 冇问题，跟住叫你去睇下呢个新屋岭问题，你话新屋你有冷气炭，大佬扑你个街，即系你讲埋呢咁嘅说话，你加咩警啫？讲真，真系你而家你仲喺度话啊，即系你出年先至喺一月嘅时间喺度，即系叫做系公布第一阶段啊，嗰、那个叫做系报告，讲到去边度咧？七月一号啊之前嗰啲咁嘅事情，而家唔使理啊。唔使理你啊，大佬你而家你搞呢啲嘢， 冇啊！老实讲，而、 啊、 家公道自在人心， 啊、 即系由六月发生一路打到落去，而家十二月啦，2019年都已经过就嚟过去咁滞。喂，大家 今年我哋 大家睇到个成个过程系好清楚嘅、 啊， 由你呢一个嘅法例，即系夹硬硬上呢一个立法会， 嗯、 准备呢个恢复二读三读通过嘅时候，啊、喂到。六一二， 嗯， 本来嗰阵时候最初拉几个嘅啫嘛， 话、啊、 涉嫌暴动啫嘛， 啊， 好啦，你唔肯撤回，大家继续嚟， 嗯 ，OK， 几多人自杀，有啲几多人系被自杀，我哋都未计到条数，跟住七二一、八三一、十月一又爆眼，又鸣枪，喂，呢、這个社会已经香港呢一个原本系一个发达嘅社会。一个大家守规矩嘅社会， 嗯， 正如行政长官成日都讲嘅，或者嗰啲湾司级官员咧，念口簧咁讲，法治嘛， 啊， 法治，我想话俾你听，唔系去控制我哋嘅人民嘅。嗯唔系管治人民， 重点在于公平，即系人人咧都会得到呢、這、一个法律嘅，即系叫制裁。如果你做错， 平等嘅对待。O、okay? K，、啊、简单嚟讲就系、是，但系最关键一点就系、是，喂呢、這个社会或者我哋呢一个嘅地方，究竟有冇法治呢样嘢？其实体现乜嘢？体现喺边一度？ 嗯， 就係當權者不可以濫權啊！ 啊， 呢個先係一個法治社會嘛！ 而家我哋發覺，而家差佬完全打橫嚟。 我哋打你嘅時候，你可以拉我，可以告我。喂，你打我哋嘅時候，應該係同一個標準去衡量咯。喂，問題嘅核心就喺呢一度。喂，大家已經覺得回不了過去嘅原因就係單單唔好。咩自由法民主嗰啲嘢，我哋暂且拌埋一边唔好讲住，淨係讲呢个法治。香港一路喺成个亚洲嘅地方，比新加坡、比南韩、比台湾係好千千百百倍嘅法治制度。 好啦，你而家张华峰又话啦，即係唔明白，而家死咗都唔明白㗎，其实係佢个女，即係话咩平时好乖好孝顺㗎，係咪英国读书啊，两年几前啊。 其他啲人哋嗰啲細路唔係好乖好孝顺啊。 係啊， 话你讲埋呢咁嘅说话。 跟住话患上咗躁郁症啊，就叫佢返屋企呢，就返香港呢，就医病。香港睇咗好多医生㗎，时好时坏，唔知点解会咁喎，咁样。 有咁样嘅老婆。都應該有躁鬱症都唔出奇。 其實講真啦，如果你係 即係我本來嗰啲咁嘅天方夜譚，我都本來費事講嘅，係咪？嗱，你小學雞嘅時候，我咪學你小，你都有小學雞咯，係咪？喂，確實係嘅，有理據嘅噃。如果你個家庭嗰個嘅環境係咁嘅時候，用乜嘢有躁鬱症？ 嗯， 係咪？ 其實講真啦， 發泄唔到。 如果你個女咧留翻英國咧，反而可能好啲。喂，大佬翻到嚟之后咧，话俾人哋听，话俾其他同辈听， 唔使话。 我老豆系张华峰，冚家铲。喂，真系衰过话我个老豆系咩曹永廉嗰啲啊，冚家拎真系。喂，大佬张华峰佢俾人揭到，即系之后之前就系讲嗰啲咁嘅说话啊嘛，系嘛？监警会又变咗乜嘢啊？叫做亲警会啊嘛，而家变咗系。 唔系佢有一个公职嘅，咁耐以嚟喺呢半年里边就系爆呢个麦美娟。 麦美娟讲粗口啫嘛，系咪？ 唯一呢个系有少少即系。 喂，唔系，但系呢个张华峰佢本身啊都系好 Q 废啊。喂，大佬你连呢一个即系礼宾府都唔知系乜嘢，叫咗做呢一个啦，叫咗做呢一个咧乜嘢啊？叫做迎宾馆。跟住阿麦美娟咧喺佢女死之前嗰日咧就话想寄想。想咩？写生日卡，唔系想写圣诞卡俾佢啊？唔知即系唔知写究竟写咩好咧？系嘛？究竟迎宾馆佢识唔识咧？系咪讲呢啲咁嘅说话嚟串佢？咁啊，之前咧佢就算啊，佢选呢一个功能组别嘅时间，喂，问佢嗰啲FinTech 嗰啲嘢，佢都唔 Q 识嘅。呢条友系作为功能界别。作为金融界别嘅人，佢 FinTech 嗰啲人唔捻识嘅呢条捻样系。 咁你香港？识呢个 financial technology， 即系呢、這个金融科技 啊 ，OK 嘅人都唔系好多嘅，唔好怪佢，因为同埋 咁，但系佢系代表业界噶嘛，大佬啊， 你又拣屈佢，即系我唔系帮我讲说话，不过噏开就噏咋，因为香港嘅主要真系好似澳门嘅赌场咁嘅啫嘛，喂，我哋唔系真系话嗱。我哋睇而家嘅世界嘅走势点样，经济发展嘅情况系点样，而科技咧系带动到即系成个社会嘅进步，所以咧呢啲系有市场嘅，所以佢有股价嘅。OK， 喂，你估佢金融界代表嗰班嘢系识噶？未必识噶、哦，可能佢搭搞下世界股啊，搞下呢个内幕交易啊，咁样嘅啫。你估真系嗰啲有？ 即系呢啲舐政治免费午餐啦，系咪？咁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咧，佢就唔明点解个女咧系会即系自己自寻短见咧？呢、這个同佢去完新屋岭之后话有冷气叹咧一样咧，系咁肤浅嘅。其实系 异曲同工。 系啊，异曲同工啊！佢 喂，你竟然唔知道 吓、啊？ 即系你个女喺有躁郁症嘅情况之下。啊你唔应该好安排，话梗系话自己睇带咗睇好多医生啦。 咪即系咁讲啦。 同样道理，呢啲人连自己嘅屋企人都搞唔掂嘅时候，你走嚟管我哋，你实死嘅、哦。 咪即系咁讲 你永远都系会误判 嘅、 哦。 嗱，佢永远睇嘅就最表面嘅，去完新屋岭就话，诶、欸，见到有冷气叹，几好、哦。跟住然之后睇住个女就话，诶、欸，有医生睇、哦，咁咪得咯。即系佢就觉得咧。就 fulfill 咗最 basic 嘅嘢呢咁就搞掂啦。咁但係问题就係话你内里发生啲咩问题你有冇研究去查一查清楚。 结构嘅问题。 唔系就係呢个问题㗎嘛。 淨 係 洗表皮啊。 好啦你而家睇喂黑警点样打横嚟你睇呢三日啊呢一个圣诞节你咪见到囉。喂大佬 你好简单咋嘛无论张华峰又好无论佢嗰个梁定邦都好你作为监警 会嘅 一个咁重要嘅副主席同埋主席嘅位置嘅人。喂，其实喺呢过去嗰六个月以嚟，其实你应该要不停咧，系表达你嘅意见同诉求。 OK， 系冇做过噶，每一次出嚟讲嘢都系同差佬 defend， 冇噶。 喂，你唔系监警会啊，你系警，你系俾差佬啊， 亲警会咯， 亲即你嘅亲警嘅情况系在于咁。喂，大佬，你解释啊，帮佢哋讲嗰啲歪，解释埋啲歪理。 系啊。 喂，所以如果我系你个女啊，都有躁郁咧。 系啊，即系如果我睇新闻， 我 喺香港 读书， 系啊。 喂，呢样嘢就系黑，呢样嘢就系白。 系啊。 喂，而家你香港嘅社会，唔需要你老豆讲俾我听咩道理。 嗯。 睇新闻已经知。 系啊。 即使你睇 CCTVB 啊。 嗯。 你都揾到嗰、那个因果啦，个缘由啦。所以而家呢个世界。黑白系颠倒嘅，咪、等呢啲人受下咯。 啊、 我估未必有人，好多人会咁话俾佢听。喂，其实佢嘅躁郁症可能系同你嘅即系过去嘅教育对佢嘅教育 啊， 或者你对佢嘅监管系有关嘅。用你头先嗰个讲法，最发人心醒嘅就系、是、你就系睇到啲表象，咁咪㧬佢睇医生咯。 嗯， 咁你以为解决到个问题、 啊？ 同样道理，你见到香港过去嗰半年以嚟呢啲问题。第一你要拆嘢鞋、 嗯、 第二你要系亲建制嘅、嗯、你一定系落呢啲咁嘅结论嘅，咪解决个表皮嘅问题咯、 嗯、 正如香港社会佢哋经常今次嘅风波嘅研判就系民生问题嘛，贫富悬殊嘛，经济嘅问题嘛，青年人睇唔到出路嘛，咁你咪研判错咯，又、 啊、 明明嗰个系政治问题、啊、你又将佢夹硬变成系大家钱银问题。 你睇下呢啲 post 啊，系咪真系好？唉，即系又系唔系咁好嘅，又话人哋家人死清光，确保舔共时无后顾之忧。喂，但系最大问题，你喂你唔可以唔睇呢啲说呢啲嘢。喂，即系喊嗰个 icon 只得一个啫。哇，22个人俾心心 like 嘅237个，大佬咁大比数， 好 happy 嗰啲成百几个人。 系啊，咁 表 达惊讶 咧，即系其实May 呢个咧、 啊， 其实就唔系好同意嘅咁讲嘅， 可能系啦、 人性为大嗰种，即系用 即系嗰类啦，系咪？喂，即系我觉得，即系你话系应该呢啲人反省啊，定还是系张华峰，定系嗰啲蓝丝嗰啲人反省咧？即系呢个问题你唔能够忽视嘅、 啊。从张华峰个女咁、样跳楼死、 啊， 香港人用一个咁样嘅反应、 啊 其实呢个现象咧，系好值得当权者自己深思，讲自己搞乜嘢出嚟。嗱、 啊， 我哋呢个唔系一个好落后的地方啦、 啊。 OK， 大家日日喺度即系争饭食啦，得咁紧要吓。但系啲人咁样嘅反应证明咧，就系、是、我哋睇唔到出路。 嗯、 好啦，有呢啲咁嘅发泄嘅时候，我一定发泄到底噶。 系啊， 系嘛？我哋一定报复噶。 哇！呢、這个立场新闻呢个先犀利。哇，三千几个吓，咁、啊、咧就其实 like 嘅1788，开心嘅咧674，啊，即系哗然嗰啲565。嗱 set 嗰啲咧表示即系 RIP 嗰啲 fans 啊，即系122。喂，好开心啊，有个心心嗰啲俾119啊，大佬真系大镬啊！ 咁所以呢个现象咧，值得大家谂下。唔系我哋谂啊。 系啊。 当权者系自己度。 系啊。 好。多谢陈俊 乐。好，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